南京沦陷第三天，孟元一直昏睡，醒来后才知道小望远的头被插在安全区外接头的铁丝网上。日本兵说他是中国兵，以后谁再反抗就会像他一样。小望云今年33岁，17岁出国留学，在法待了9年，于东北沦陷后归国。他以为国家危难，男儿自当战死沙场，无奈家有二老又为独子，不忍为父抗母，虽手不提刀枪，却一直致力后方抗日，以笔为歌，以心喻人。届时走上杀日敌除汉奸之路，有大半是受他影响。萧望云虽算不上细皮嫩肉，但也算干干净净，点泽俊雅，明摆着一副读书人的模样。可他站了出来，便被杀一儆百。可笑的是，日本兵走前还扒了他的大衣、毛衣和裤子，因为看上去料子不错，很值钱的样子，还有衬衫、手表，最后被抢得只剩下一条短裤，四仰八叉地扔在地上。等日本兵彻底离开，安全区的人才敢将他埋葬。孟元没办法忍受他的头还在外面放着，受尽屈辱，他不顾阻拦，不要命地跑出去，把他的头收了起来，还未来得及返回，被两个日本兵发现了。他不敢往安全区跑，于是凭着对南京大街小巷的熟悉，带着日本兵兜圈子。孟元疯了一样乱窜着，甩了后面的鬼子，又遇到新的鬼子，在这寒冬腊月里，汗湿透了衣裳。他跑进一条巷道，忽然被一个男人拦住，他用力地捶打他，歇斯底里地吼叫着：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别走！ 何峰一巴掌甩过来，没控制好力气，打得他内唇磕到牙，流了一嘴血。孟元看清眼前的军装，才冷静下来。何峰按住他，躲在墙后。这会儿街上日本兵太多，他不敢贸然出手，只能等他们过去。孟元跑得腿都软了，起不来。何峰扛起他就跑，躲到自己的藏身之处。孟元愣愣地站在房间中央，何峰挥挥手： 掉魂了。 孟元这才回过神，瘪着嘴紧紧护住萧望云的头，退到墙边跪坐下。何峰侧身站到窗户旁往外看，观察了好一阵才坐过来，扔了小半块面包给他。孟元转了个方向，眼泪哗哗掉。何峰不想打扰他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哭会儿，拿着枪坐到门口休息。天黑，何峰要出去，孟元还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。 别乱跑，我出去一趟。 何峰走后不久，又有人上来，是李长胜。他一进角落，蹲了个大姑娘，还抱着个人头，怔了会儿，走过去问： 你没事吧？ 孟元哭丧着脸不看他。这栋楼被炸得入口都封死死的，没两下功夫不可能翻进来。李长胜奇怪了： 你怎么上来的？我兄弟带你上来的？要不要送你去安全区啊？ 孟元呆若木鸡，姑娘不开口他也没辙。 喝水？ 李长胜不问了，坐到墙边喝了两口水，靠着休息。睡了一小时，他又醒过来，见孟元还瞪着眼发呆，拿上枪弹出去： 你别乱跑啊，老实待着。 孤军奋战，纵使有点功夫也不能以一敌百，更扛不过机枪炮弹。他们只能杀些落单的日本兵，或是乘着夜深偷袭，杀一个烧一个，杀一群烧一群，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。天快亮，何峰才回来， 见孟元还靠着墙坐着，不吃不喝也不睡，他走到孟元面前蹲下，捡起那块面包。 不想活了。 孟元低垂着眼，连睫毛都不扇一下。 我救了你的命，不是留着你再去饿死的。你知道这种时候去找一块这样的面包有多难吗？ 何峰举起面包说着，孟元仍没有一丝回应。 活着才能报仇，才能看着他们滚出中国。 何峰边说边将面包递到他嘴边。 你应该看到路边的石堆了，他们巴不得我们全饿死冻死，好省子弹省力气挥刀砍。 听到挥刀砍这三个字儿，孟元顿时被击倒，忽然抢过面包，整个塞进嘴里，混着眼泪用力地嚼着。何峰这才看清他怀中抱着的头颅， 四只眼。 他扒开孟元的裹布，确定是萧望云。 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抱着他的头？ 孟元看向他，嘴里的面包又干又硬，迟迟咽不下去。何峰给他递来水，孟元咕噜咕噜喝下去。 慢点。 你认识他？ 他是我女人的朋友。 那你女人呢？ 在安全区。 安全区现在也不安全，他就是在安全区被活活砍掉头的。 孟元仔细端详着他，这脸黑乎乎的，也辨不出真实样貌来。 你女人不会是谢婉芝吧？ 你认识他？ 我们是不是在桥上见过？那天晚上秦淮河边